距离殡仪馆不远的疑犯，将他拘捕并寻回涉案的珠宝。调查后又发现涉案女子同同日较早时同一间殡仪馆另一名死者的银包失窃案有关。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30。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未必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才能。 磐石协会透过艺术发掘特殊青年的天赋潜能。 今个星期日，由创办人 Hazel 讲下艺术点帮助 SEN 学生一展所长。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开心啊！隔咗一个星期日咧，咁讲东讲西，今日又可以咧，就系、同大家喺空气中相遇啊！咁咧就要先讲一讲啊，而家咧呢一个时间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雷暴警告咧系有效时间到今日嘅11:30。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啦，另外就李盘胜校长同埋岑日飞。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其实就唔系上个礼拜一个，上个礼拜应该讲咩？记唔记得？ 无中生有啊！ 未无中生有、 取消咗啦！呢个题目 都系我哋呢个组合， 系呢个组合。 系啊，哦，咁咧，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就即系可以话实际得多啊，多啲人可以参与，就系叫做职业与事业吓。咁、但系讲讲下咧，我哋都会知道咧，即系岑日飞都会觉得，咦，其实唔够分类嘅，即系英文嘅翻译咧，那个意思咧，同我哋而家理解有啲唔同。 咁職業咧，我哋通常就叫 occupation 啦，可以 係 occupation job 都得嘅。 係啦，咁啊事業就係 career 係嘛？係啊，咁跟住咧，我哋一間都會講下咧，可能仲有一個咧就係嘅個意義比較重量級啲嘅嚇。咁但係咧就有趣喎，有啲人將職業變成一個 job， 比如頭先你 occupation 就係填方嗰陣時啊，即係你係屬於邊個界別啊？咁但係一個 job 咧就爭好遠喎，係咪咧？輕好多喎。 係啊係啊，我都專登查下呢兩個詞啊，一職業啊事業咁樣，我啊發覺咧事業呢個詞咧。先秦時期中國已經有嘅，但係職業呢個詞咧，我查唔到喺古時有，我諗都係一個近代先至有嘅詞啦。即係近代你好容易揾到有啲係有職業呢個詞嘅嚇，即係梁啟超都啊敬業樂業，其實都講緊事業啦。 係啊，係啊，冇錯。 如果先秦咧，我睇到一個咧就係亦係詞啊，亦係詞裏邊有提到啦，就係話舉而躁諸天下之民為諸事業。如果睇呢個詞咧，個呢句嘅解釋咧。同我哋而家嘅理解都好相近嘅，就係話，喂，你事業即係要有貢獻嘅，要有理想嘅，即係唔係話做份工咁簡單嘅。即係如果先秦時期先係咁，即係亦係詞咧有個講法話孔子寫啊，當然有人話唔係啊。但係無論如何，呢本書咧都係應該係先秦時期嘅作品嚟嘅，應該。 係咪咧？ 咁所以先秦時期已經有呢個詞。 係有亦係詞有講個問題就話，而家咧已經就話頭先阿文傑話講話，除咗事業職業。仲有一種咧，就後面文傑話冇講出， 未講。 依個咧就係置業，依個咧就係舊年台灣個金馬獎雙獎啊，陳淑芳係攞依個係最佳主角同埋最佳配角。咁佢個領獎嘅時候嗰個發言咧，就講出依個詞啦。佢話咧，演戲唔係我嘅事業。是我的置業， 更高層次喎。 啊，咁頭先你講個亦係詞嗰個事業，其實係等於置業，因為其實咧，你話我哋現在心理學家咧，其實佢想問啲人做工咧，分咗三種態度。一種態度咧就叫做 job orientation，就係呢個就係即係當係而家我哋。香港人的口頭禪打份工， 即係做好份工 啊，揾食。 即係王子話一句啦，揾食啫， 揾食啫係嘛？打份工揾食，依個就 job orientation。第二個咧就頭先我哋提過，一個就叫 career， 就去到事業或者叫做 profession。而家通常亦做專業啊，即係一個 profession， 一個 profession， 一個 career。第三個咧就嗱，就叫置業咧，佢哋叫做 calling， calling 就變咗係一種感召。頭先你話，所以有三樣嘢嘅唔同，因為你如果你頭先阿李盤勝校長所講，頭先講亦係詞嗰個咧，你話有理想有成咧，其實嗰個係置業，唔係事業。 冇錯， 事業咧好易分嘅，因為梁啟超講敬業與熬業啊，即係話你打份工，嗰份工咧你純粹係為揾食嘅啫，咁然後再去到事業咧，就你打嗰份工而能夠樂在其中。 系， 乐在其中话你打我唔系打工咁简单，我系可以有里边攞到快乐嘅。咁嗰种咧，其实系事业嘅境界。 系， 去到置业咧，就好似头先阿李盘胜校长讲，所谓问题你系要有理想， 有贡献， 要贡献，有使命感。 系啦系啦， 咁嗰就去咗置业， 嗰个就好重量噶啦。咁 英文 系 译做 vocation。因为点解我会知呢个词？因为其实我哋做教育咧，我知道有一个叫 VTC 嘅。 系， 佢就系 vocational training 啊，但系好在当职业嚟解嘅。 系啊，佢就好高崇，好高崇层次。 但系咧又得意，如果我哋以阿岑日飞头先讲嗰个置业咧，即系有咁有所谓呼召性啊，我哋叫 calling 嘅咧，咁呢个咧就唔系 train 出嚟嘅嗬，即系呢个唔系嗰个训练，即系你话职业训练，我哋明白 吓。 咁譬如有啲特效特别嘅技能嘅吓，咁啊甚至譬如系物理治疗师咁样，佢一个特别嘅技能嘅训练。但是置業呢回事，一間我哋都要講下。所謂內心的呼召，當然佢唔係唔經過嗰個訓練嘅階段，但是咧佢有個願景同埋一個目標，同埋你永遠覺得你係應該喺你嘅生命裏邊，好似阿牟中三先生所講咧，係一個契啊，即係一個 engagement， 即係一個你要。跟他發生了關係的， 因為你當你一講 calling 的時候，你跟住落嚟個問題就話， 好似有啲宗教， 邊個 call 你先？所以在西方的傳統咧，個 calling 啊係上帝， 係一啲宗教意 義，係因為宗教來源自宗教，上帝感召你，然後希望你能夠做一些事嚟作為一種 salvation 救贖。 咁但係咧，而家現代嘅講法咧，就唔好搞到話我唔信教嘅，無端端就話上帝感召我，就講話呢個乜荒謬啊！你對信教人講話，上帝感召你，叫你做啲乜嘢？咁所以而家另一個講法，用佛教講法咧，個 calling 咧係你自己 call 自己。咁啊 ，calling 可能係揾你嘅前世，點解你會投胎先？當你投胎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有個 mission 喺度嘅，所以其實你自己發掘咗你嘅內在嗰種咁嘅感召。是你自己 call 翻你自己，要自己做一啲嘢。 系 啊，咁嗰個就變咗就冇咁個宗教意味就可能減輕咗。 即係我哋 湯德有另一個講法，係嘛？即係感召係一種內在嘅一種直覺。 係冇錯。 係咁，所以我哋其實咧，你見到好多職業啦，特別一啲幾專業嘅職業咧，其實都係有呢一種 calling 呢一種。譬如好似話律師咁樣，喂，律師要維持公義噶嘛。即係佢係一個喺社會上面，律師其實相當之重要嘅，即係要維持一個社會嘅公義咧，係好需要律師。咁所以你去做律師，你係有呢一種咁嘅一種感召，或者譬如做醫生，醫生就更加啦， 更加 救命啊嘛， 係啦。 即係你如果你做醫生咧，你係諗住我係去救人嘅，即係唔係話一種你係揾錢啊？嗱，香港而家醫生係最揾錢嘅，差唔多。我喺中大讀研究院嘅時候咧，好啲好 top 嘅學生咧，就唔一定係讀醫科， 嗯， 嗰陣時係讀咩咧？讀商科。特別係讀 MBA， 因為我一讀完 MBA 咧，其實揾大錢。一讀完 MBA 咧，佢就去投行噶啦，即係投資銀行啊。咁咧，佢就去揾大錢嘅。咁但係而家你見到近呢，我做教育界啦，近呢十幾廿年，你會發覺咧，基本上咧最好成績嘅咧，就多數都係讀醫科嘅。係我哋都聽過港大醫學院院長啊，同我哋介紹佢哋醫科咁。佢介紹嗰啲入 U 入佢哋讀醫科咧，個個都攞住好多五星星嘅，即係我差唔多你都係狀元，你差唔多你就去讀醫科啦咁樣。咁當然啦，有啲真係好有使命感，有啲可能真係為咗喂呢、這個最揾錢嘅，咁所以呢個咁嘅一個情況啊，我又一提起呢個詞咧，我就好記得有一間有一個機構，佢真係以呢個做一個使命感，就係、是叫做諾和諾德。如果大家聽諾和諾德咧，我諗。患糖尿病的人可能會聽過，因為他差不多全世界起碼有一半以上的糖尿病藥是他們出的、 哦、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救命、所以他們那個整個公司的文化呢就是說你不是做份工那麼簡單的，即不是說你我們來這裡是打份工、啊、他們有沒有任何一個他們的 sales 的 manager 或者他們的研究人員，他們都有一個使命感，其實他們是救命扶危的， 沒錯、啊、 其實你校長你其實還可以加上你個本行嘅教育，因為你校長，因為個教育界，咁要教師個使命咪就係、是、唐如寫嗰個師道，傳、道授業解惑，你就老師嘅使命就係老師嘅置業咯，係 啦，呢個置業係啊， 係置業嚟噶，傳道授業解惑，咁就話唔係淨係教咁簡單，仲要傳道授業解惑，係嘛？ 我哋近代最興呢個詞咧，阿文教授都係教育界啦。咁就係我哋特別中基礎教育咧，更加好重視一樣嘢。我哋有一個詞而家成日用嘅就，以生命影響生命，即係我哋活喺呢個幾十年咧，係用我哋呢個生命去影響下一代嘅生命，即係唔係淨係傳道授業咁簡單，仲要影響佢成個人嘅發展啊！係 啊，頭先係啦，陳文飛所講嘅有幾種嘅職業啦，即係我哋叫職業先啦嚇。其實都係個置業嘅成分好重嘅。一個咧就係醫生啦嚇，咁咧譬如你醫過你咧，唔係淨係你個病歷卡擺個醫生嗰度咁簡單，而係你覺得同佢建立咗個關係嘅，你會成日覺得我將我嘅身體交俾佢咧，都係非常之信任嘅一件事，而佢亦都會對你有一個關注。咁咧嗱，醫生呢種工作同埋教育呢個工作又係一生嘅喎， 係啊 係。教育工作就係一次為師，一生為師咁樣樣啦嚇，咁咧。變咗咧，就係你以後對佢譬如佢年紀大咗，或者有啲乜嘢嘅事情，有啲咩嘅周年，或者係甚至過年啊呢咁嘅情況咧，我諗咧，阿李校長都好多啦，拜年啊、聚會啊，各樣嘢都同佢建立咗生命嘅關係。係 啊， 係。咁呢啲咧就係置業嘅一啲咧，即係都幾不可或缺嘅東西嚟嘅。咁同埋仲有咧，我有一個好奇怪，我覺得演員都係。又即係頭先啊，岑日飛講咧嚇，喺舊年呢個特別提到呢個演員自己所講咧，演出 唔係 淨 係 我一個事業，唔係一份 job， 係一個事置業。咁我都覺得好奇怪，如果有啲演員話：，我退休啦，咁當然佢可以退休嘅。譬如新湯納利去到八十歲，咁佢覺得佢真係要即係唔能夠再做戲。咁係去，但唔係當一個。 即係跳繩咁樣跳出跳入，我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做就唔做，因為你真係洗唔甩啊！即係觀眾對你嘅嗰個諗法或者你嘅印象，亦都唔係容易即係解脱嘅一種關係嚇。咁、啊、所以咧，有一啲工種咧，佢置業成分真係幾重。 因為你一講置業咧，其實一樣嘢咧就話，如果你真係當你嗰個做嗰、那個嗰份工咧係一個你嘅置業咧。咁你就應該斬斷你同嗰個物質個關係。 嗯。 所以你譬如舉個例，譬如孔子喺《論語》有句説話講， 嗯， 就是至於道，而此惡衣惡食， 嗯， 啊或惡衣惡食，啊此惡衣惡食就未足以義也，未足以義也就唔提，費事提佢啦，未足以義也。點解咧？因為你如果是至於道咧，你就唔會計較你嗰、那個。物質的報酬， 嗯， 惡衣惡食咪即係惡衣惡食咪即係物質報酬咯，即係話我啲著嘅衫唔夠好，食得唔夠好，你恥啊，以恥啊，以恥為恥啊，其實你唔計較個物質嘅，幾多錢都唔緊要。所以如果你改嗰個孔子講話是至於道啊，如果係依身而至於依道。咁就唔需要計較，唔好收費咁貴。 嗯， 哇！而家啲醫生費好貴㗎， 好貴。啲月球人都係醫生嚟㗎，一個月就賺100万。 但我又覺得有啲醫生好好嘅，即係佢有兩個 人心人 診所，冇錯， 賺醫生就係 啦。佢有兩個診所，一個咧係屋苑嘅，佢唔會捨得唔做屋苑嗰、那個，因為同啲街坊建立咗個關係，男女老幼一家大細都睇佢。 一個就睇有錢人。 另外一個咧就喺中環嘅。即係我認識嘅醫生就係咁，一佢就喺即係屋苑沙田一個屋村，另外一個咧係中環。咁中環嘅收費可能好唔一樣嚇。咁啊無論佢係一個即係嗰個嗰區嘅診所，你 咁你又要體諒佢喎。中環嘅租金好貴，係 啦，冇錯啦，係啦。同埋如果你話去睇嗰啲係中產階級嘅咧，咁你話收佢200，咁佢都覺得好奇怪噶嘛，係嘛？咁但係街坊啊，真係差唔多呢個數啦。咁但係佢一樣咧係。用好好嘅藥俾你，同埋誒個態度唔會話個時間要收短啲咁，係冇分別嘅。 我有個睇法咧，就係話啊，頭先飛哥講得啱嘅咧。如果你講到置業啊、事業咁樣咧，係唔係用錢去衡量？ 冇錯， 即係好似我哋做教育界咁樣，你唔係話錢咧最重要，因為你培育下一代啊嘛，你生命影響生命啊嘛。 嗯。 咁但係我又諗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層次咧，對於如果你話講職業嚟講咧。佢係你起碼要解決咗嗰個衣食先，係啊，即係如果你呢個都解決唔到咧，咁然後你走去講置業啊，講我哋嘅事業啊，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即係紙上談兵嘅， 離地 係離地啊，因為你都生活唔到啊，所以第一件事你係要過咗呢個層次先，即係譬如話我哋做教育咁嗱，教育全世界做老師咧個待遇都有差異嘅，有啲地方其實係真係係好低嘅， 嗯， 但係係生活到先。生活到你先至再可以講話，我一個不能少下咁樣。你連生活都出咗問題咧，就唔得啦。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如果講50年代咁樣，嗰陣時政府唔係好多資助嘅啫。咁啲學校咧就好貧困。我睇粵語長片都有睇到啦，係嘛？即係做校長都糊口唔到嘅咁樣啊。咁啊，梗係好難去再講你嗰個事業啊、個理想啊嗰啲嘅。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好有錢嘅人啦，佢屋企已經好有錢，佢本身都係有錢噶啦。跟住佢為咗佢嘅自己嘅理想去做一啲嘢。完全錢對佢嚟講冇問題，因為生活已經冇問題，咁佢就好容易可以做到。但如果對一般人嚟講咧，即係你唔係咁嘅家庭出身，你貧困出身，你第一件事要解決咗你嘅生活，甚至乎要解決你屋企人嘅生活，然後你先至去再講你嘅理想。 冇錯。 嗱，你講起依個事業同埋依個職業咧，我就想向聽眾介紹一個人咧，就啱啱同頭先我講個陳淑芬係同年嘅。兩個都是1939年出世，即係今年係82歲，今年82歲，而家2021年啊嘛，82歲。嗱，崔琦咧，呢個人物理學家崔琦咧，同我哋香港 同香港有拉楞啊， 因為佢係1998年攞呢個諾貝爾嘅物理學獎。咁佢咧又唔係廣東人，佢係河南人 嚟到香港。 咁咧，佢12歲嘅時候咧，佢阿媽咧。可能通過教會的關係，又拱咗佢嚟香港，一個人12歲一個細路，可能有教會去接待佢，或諸如此類啊。咁所以後來咧，佢離開咗河南之後咧，佢阿爸咧，因為喺1960年嘅3年大饑荒時期就餓死，佢個媽咧就因為可能因為搭上教會嘅關係咧，就俾個罪名叫做女通外國。 哦 啊，你教會梗係外國，你外國啲傳教士啊，女通外國，所以話你抑鬱病而死。咁佢喺香港咧就培正讀書，跟住去金文泰。咁、然後攞到教會章，今日就去咗美國嘅伊利內讀數學。跟住後來就係再轉去紐約咧就讀物理，跟住喺麻省理工同埋喺個係Princeton。教物理，咁啊，1998年咧就攞个诺贝尔学奖咧，就研究同三个另外两个科学家同期攞嘅，即系三个物理学家分享一个物理学奖，就研究嗰样嘢咧叫做 fractional quantum Hall effect， 即系叫做分子量分数量子嘅霍尔效应。好有人生啟示，不過依我哋依度唔講啦，依度係講物理學嘅嘢。但係咧，佢個領獎咧就特別發人心醒，因為我好記得嗰時係 Clinton 做總統啊，1998年啊，佢話咧我研究物理學咧就根本咧就永遠唔會覺得厭倦，永遠唔會覺得話會枯燥，而係樂在其中。嗱，依個就係佢嘅事業啦。因為我哋講噶，你做一條事業嘅時候，你一定要攞到樂趣，嗰個樂在其中。然後跟住講，佢話你頭先就呼應翻啊，李校長所講，佢話咧，我樂在其中，即係話冇薪水我都做噶啦。但係 I got pay。 系啊，即系好似额外咁啊！ 啊，你话我点解你冇薪水冇钱我都做啊？而家问题 I got pay， 我居然有薪水可以解决嗰个生活问题，咁啊真系啊，正到无伦啦！ 佢真系敬业熬业啊！即系梁启超讲嘅敬业熬业， 我 真 系 好中意个职业。 我就好想咧讲翻即系敬业与熬业咧，梁启超点讲一啲关于职业嘅东西嘅。咁佢就话咩叫敬业咧？敬业咧就系你凡系做一件事咧，你就要忠于一件事啦，要将你全副嘅精力咧集中喺呢件事情上边，一啲都唔狂慕吓，即系旁慕啊，即系唔好当系其他嘅事情，咁呢个叫敬啦。咁佢话凡系职业冇嘢咧系唔神圣嘅，咁所以职业咧冇嘢系唔系可敬嘅，唯有咁样样咧，我哋对于各种职业咧就冇咩话分别或者系拣择啦。咁我唔知啊。李校长同唔同意啦？咁但系讲到熬业嘅时候咧，咁佢就话人生咧系能够从自己嘅职业里边领略到趣味咧，生活先有价值嘅。所以总结就话，敬业咧就系责任心，熬业咧就趣味。呢两样嘢唔排斥 嘅。我同意嘅，因为其实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就应该喺香港读书都会读过梁启超呢个敬业与熬业。佢里面我哋好深印象咧，就系佢话凡职业咧都系神圣嘅，所以咧就凡系职业咧都系冇话唔可敬嘅职业嘅，一定全部都可敬。当然我自己长大咗咧，我又多层深一层嘅思考。你话职业无分贵贱，我哋个都识讲，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事业咧就系、是、有分，我唔好话用贵贱啦，有分轻重。即係唔同嘅職業咧，如果講到話對社會貢獻、對人類嘅貢獻咁樣，係有差異嘅。但係其實任何職業咧，你能夠對個社會有貢獻，好似粒螺絲咁，都係有貢獻。即係等於好似話一個清潔工人有冇貢獻？肯定有貢獻啦。 好重要 啲。全香港清潔工人全部唔做嘢，香港就會變成一個臭港啦，係嘛？咁但係你話佢貢獻大啊，定係喬布斯嘅貢獻大咧？嚇！咁梗係你喬布斯改變咗我哋嘅生活喎，係嘛？所以喬布斯。佢係一個喺事業上嚟講咧，佢只係我哋都可以講係一個置業噶啦。固然佢都賺到錢啦嚇，因為我好深印象，我睇咗喬布斯傳啊。咁都好多年，十年八年前到啦，我就專登買咗喬布斯傳嚟睇。佢裏邊有一句我好深印象，因為佢挖角啊，佢挖呢個百事可樂個 CEO 過嚟幫手，一個都好成功啊嚇，將呢個可樂即係可以同可樂有得揮。咁佢點樣同嗰個百事可樂嗰個 CEO 講咧？他说你现在想继续卖糖水你还是想改变个世界你过来跟我一起改变个世界吧。事实上他真的改变了我们你想想我们个人一部手机好像拿到一部很强力的电脑一样的生活的。他这个是一个置业来的。 是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的，有些人你就说我想改变个世界，我做个能力做不到，李乔布斯的能力大，即是我们中国传统所说的最重要你能够做好你自己，盡其在我，這個就是敬業。所以我們當年呢，其實表面上沒有問題，OK的，都是敬業的。我們的前特首曾蔭權，名句就是 我要做好呢份工， 做好呢份工咪 get 到 job done 啊嘛。咁但系呢个咧就 OK 嘅政策，但系去到后来温家宝嚟香港嘅时候就训佢，喂你唔得噶，唔可以 get 到 job done， 你要学人慢啲嘛，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为佢呢个层次， 嗰个就唔系做 get 到 job done 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攞条命出嚟喎，差唔多要。 因为层次太低啦， 因为可能佢，我觉得佢理解佢话要 get 到 job done 啦，其实最重要，即系佢觉得系一个效率嘅问题，要完成嘅意思嘅，就唔系就系翻一份工嘅，我觉得。 字面解释系咁。 系啊，但系头先你校长你讲到乔布斯咧，有一个纪录片讲到佢生命最后嘅日子咧。他那種所謂以之為志業和熬業的精神，就是就算他身體多虛弱，即是癌症的緣故，或者多痛苦，他堅持要開會。 是開會，是 開會呢，還要有講講講到突然間跌了落地下，昏倒了，不能站立。哇！呢一個情景好深刻。 佢臨死真係好瘦， 係啊，係啦，冇錯。咁但係咧，工作係佢生命嘅一個好重大嘅部分啊。咁呢個係置業嘅必要嘅條件。咁一陣間咧，新聞報之後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所謂職業與事業仲有置業呢個問題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点零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渠务署呼吁市民，若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电话是2300-111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日后要加强退休保障，首要是推行计划中取消对冲及强化强积金的制度。面对退休人士占未来人口比例日渐上升，以及带来的经济挑战，当局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加强公共年金和强积金的配合。罗志光在网志提到，近月有政策研究员指香港政府有一条扶贫线，令人莫名其妙。他说本港福利制度中为有经济需要家庭提供援助的各项政策，并就不同政策目的和考虑因素设立不同收入及资产限额，因此基本上没有一条扶贫线。他又表示，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更不应该被贴上负面标签。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岛校长联会副主席詹汉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由于12岁以下学生仍然未能接种新冠疫苗，小学能够全日恢复面授课程的机会不大。出席同一节目的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表示，今年开学的新挑战是如何做到弹性上课时间表。他解释，要顾及个别班级学生已有七成接种率，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程，但其他班级仍然维持半日面授课程，要考虑时间表要怎样调整。他又说要考虑怎样核查学生的疫苗接种记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云南有17宗，其余来自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和四川，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一宗在上海发现的输入疑似个案。另外，内地新增20宗输入的无症状感染病例，有4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4,819人确诊，4,636人死亡，88,0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只要发挥创意，太阳底下一样都有新鲜事。 手机应用程式快乐鸟创作者张思雅同学， 运用 AI 情绪识别系统啦，嚟到鼓励大家做多啲大笑瑜伽，同埋传递快乐嘅。 周晓恒同学， 入到去我哋呢个应用程式，我哋见到有五个掣嘅，咁第一个就系可以学习大笑瑜伽啦。 我都大笑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太阳底下新鲜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剧830号手就位， 目标就在眼前。夏珏和欧阳俊的较量，最后哪个会赢呢？ 没人会估到第100枚导弹变成我和欧阳俊之间的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是270里发射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号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10:36翻翻嚟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要倾一倾咧，就系呢一个职业与事业嘅题目啊吓。咁喺我哋未继续讨论之前咧，要提一提大家，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仍然系有效嘅噃，就去到今日嘅，咦，差唔多啦，即一个钟头之后到啦，11:30，到时有冇最新嘅消息咧，再同大家报告一下。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呢个梁启超的敬业与傲业啦，咁我谂咧，我哋都即系好愿意系遵守呢件事。我觉得香港人咧，对于工作真系非常之投入嘅，吓，即系有时系分唔到咧，到底佢系职业啊，抑或系一个事业啊，抑或系一个置业嘅。咁我哋咧，就算系职业都当事业咁做，咁好多人都系。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收获啊，更加大。 因为有时文杰话咧，你就话唔系话你做咩工作系职业， 系啦， 或者事业或者系置业，只要在乎嗰份工系同样一份工，在乎你嗰个工作态度。 冇错。 所以有个预言就咁讲，话有人问一个泥水匠、泥水工人，你喺度做紧咩啊？个泥水工人第一个泥水工人答：我喺度砌砖咯。 嗯。 咁啊，第二个泥水工人就答：我喺度做一个教堂。 嗯。 第三个泥水工人就讲。說我是在這裡打造一個上帝的殿堂這個三個境界都不同砌磚那個就是真的職業砌磚第二個做個教堂的境界高了這個變成是事業第三個變成置業 同上帝做個殿堂。 嗯 哇，嗰、 那 個係一個好大嘅使命咯。 係。 變咗即係同樣係砌，同樣係泥水匠、泥水工人嘅工作，睇你個態度點樣。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第三個咧，即係佢覺得係同上帝誒建造一個殿堂咧，佢會好恭敬，好唔怠惰啊，同埋好投入咁去做，甚至將自己的工作視為神聖啊。 嗯，係啊，係啊。咁就之前我哋都講到咧嚇，職業咧。事業有分高低，因為 你有些事業的貢獻大一點，有些事業的貢獻小一點，但是全部都是神性的，這個我也很贊成梁啟超的說法。因為其實你就算剛才我們都提到，就算你說清潔工，清潔工都是重要的嘛，即如果你即清潔我們香港才可以這麼乾淨，其實有時可以甚至乎你覺得更加很低下的工作其實都是重要的。舉個例子，如果你有看過古龍那個三少爺的劍，大家很深印象裡面有一個很 minor 的角色，就是倒夜香的，即古代是要倒夜香的，現在都沒有這個職業了。你倒夜香呢，他當那個戲裡面講到其實他是很敬業的，真的，因為他覺得他用勞力去換取到金錢去養活自己和家人，他覺得這個很重要，他很欣賞這個職業的，他自己本身的戲裡面的人。所以呢，這個呢，我們是就跟梁禮超講法都一樣。但是我又會想一件事，就是當我們去區分這些職業的高下的時候呢，另一個就講個待遇的問題。你見到香港呢，很多時候就是說，他是一個自由社會，他自己發展哪些行業就會賺得多錢。現在整整下就是救命的醫生賺到很多錢，因為外科手術他過一刀，他開你那一刀是救命的，所以是值很多錢的。但是你會發覺以前在大陸，特別是我在1980年代末的時候拿了獎學金去北大讀書，我那時候放眼所見，他們跳了一個倒掛，即是其實我覺得是危險的，即是你不是發達革命一路下來顯了的後果，就是他純粹用一個是平等的一個方式，就無論你是做教授，你智力的，或者你是勞動，你的人工就差不多。結果出現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說那時有一句說話叫做，做原子彈的賺錢少過做茶葉蛋的。即是你抬鋼琴那個賺錢多過彈鋼琴那個。當時是一個這樣的社會，1980年代末的時候的大陸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結果出現一個什麼問題，那些人這樣讀書有什麼用呢？所以那時有一句，我當時讀研究院，有些人是退學的。你讀到北大你都退學，就是咩咧？就佢話，因為咧你喺北大讀咧，你係一個傻博士咯。點解係一個傻博士呢？因為你畢咗業之後咧，你做一個窮教授咯，即係你好窮。嗰陣時我理解，即係當時我都知道下佢哋嘅人工嘅待遇真係好低。一個北大嘅講師咧，$100人民幣都冇。當時其實做一個清潔工都有$100人民幣啦。即係喺北大入邊咧，如果你係喺度賣雪條嗰個咧，佢賺錢係多過教授嘅。因為佢嗰個係佢收入可能係比較靈活一啲 嘅。但係咧誒，當然咧喺精神上咧，佢都會有一種教導嘅，就係話大家都平等，大家都係為人民服務嘅，就無分貴賤嘅。咁所以待遇都不能咧，因為咁嘅緣故咧，一定要有咁大嘅差距。 嗰個危險性就 discourage 咗一啲專業。即係你啲專業原來都係揾唔到食乜滯，或者救糊口咯，你咪就係你個個你都要事業啦。 專業真係辛苦，專業咧佢要考嘅資格試啦， 係 佢要受嘅訓練啦，佢嘅能力啦，佢即係咁多重關口要過啦。即係如果即係有啲人仲係用呢一個薪水去衡量，佢就會覺得，咦，我無分貴賤，咁我都有得揀嘅話咧，我就唔好咁辛苦啦。 你見我哋香港就係一個自由發展嘅社會嚟嘅，你就會發覺咧，好似頭先講，哇，你嗰啲香港都好多有錢人啦嚇，喂，你幫我開刀救命喎，你話我多錢都肯俾嘅，所以變咗醫生係好賺錢嘅一個職業咧，變成一個咁嘅情況。 但係去到李盤正去到某個地步咧。如果你不需要很多錢，但你衣食無憂呢，你都不需要計較話我份職業究竟多錢多定錢少。所以呢，你知啦，譬如話我哋講翻古希臘嘅文化啦，古希臘嘅文化有個特色嘅，佢就認為咧，如果你工作係為咗揾錢，工作係為咗係糊口，為咗去解決嗰個生計問題，係一種恥辱。因為嗰時嘅雅典公民全部佢唔係富二代，佢哋全部都係貴二代，即係話問題都係貴族後代咧。佢哋係身計係冇問題，唔係話好有錢，但係每個雅典嘅公民咧 都會有一兩個奴隸，即係做工嘢唔得，所以佢希臘嗰時咧，佢哋有個名詞咧，就而家我哋阿李校長其實應該喺香港啲教育界宣揚呢樣嘢，就話希臘我而家我哋講嘅 school 呢個詞啊，學校嘅詞啊，係嚟自希臘，但係希臘嗰個字咧，希臘文咧就冇咗個 O 嘅，即係 S C H O L 唔係 O O L， 少咗個 O， 但係 S C H O L 呢個 school 咧。在希臘文的意思嚟講係解做咩咧？唔係我哋講學校嘅，係叫做解閒暇。係，即係話你學校本身個含義咧就係閒暇，但係而家嗰啲學校咧，阿李校長你話閒唔閒暇？梗係閒暇啦！啲學生又要學，又要幾多功課，仲要補習。 係啊，老師好忙 到死啊！老師又忙，學生又忙，就冇曬。但係希臘人就咁樣啦，因為你有閒暇咧，要有智慧。點解問題食飽飯冇事做先可以得閒同你講咩叫自我啊？誒咩叫生死啊？咩叫道德啊？正義啊？民主啊？人權啊？嗰位啲好似好唔貼地嘅嘢，佢哋就話依啲嘢先正。 係佢有個條件，所以佢有學員啊嘛。即係以前school 以外有一個叫 academy， 咁就係亞里士多德開始噶啦嚇。咁就係啲人咧得閒咧就聚埋一齊去傾啊。咁佢當然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地點嘅一個 site 嘅，咁大家會專注，咁又真係唔記得咗揾食，你可以咁樣講但係我仲有一個喺古希臘嘅時候一個重要嘅地方去分呢個職業咧，就係 technique 嘅，即係技術啊。咁呢個又係睇亞里士多德嘅著作咧，你會睇到佢好重視一啲用技巧，佢直情唔係叫 skill， 佢叫 technique 嚇。咁嚟到分，無論織攬嘅、織藤攬嘅人。或者是叫做做雕塑的起樓的他們都在雅典裏面受到尊重，所以後來就慢慢發展成為工會。 你說這個文教授你說這個 technique 那句古希臘的東西就可以呼應到剛才我看回那個廣東廣西好友那個面書有個聽眾就問我們怎樣看現在一個潮語叫做職人不是職業不是事業，佢話叫職人，其實呢個職人而家呢個網上流行嗰個職人嗰個詞咧，係日本嚟嘅，送官嚟啊，就係日本所講職人，即係等於我哋中國人所講嘅工匠。係嗱，工匠或者職人咧，佢有個特色嘅，同我哋而家所講嘅一般嘅職業同事業唔同，而係話咧，佢哋係有個師徒制，傳授。所以日本人有頭先你講踢呢啲嘛，壽司。有壽司的做法，嗱，呢個壽司嘅師傅唔係專係專職喎，唔係普通話打份工過過啫，要學。而家我哋中國人咧有個好特殊嘅，係我哋中國有嘅，日本冇嘅，全世界都冇嘅，叫做搭棚。 係， 而家就嚟失傳啦。 係。 點樣搭棚嗱？呢啲就叫做職人啦，要做工匠。咁就亦都可以話咧，嗱，呢個好有趣，你亦都可以種職業呢種咁嘅職人嘅工匠嘅嘢。可以將佢轉型嘅，其中個轉型咧就話，本來有個人咧，本來係職人嚟嘅，即係工匠嚟嘅，就叫做齊白石。佢又木工出身噶嘛，所以佢後來將嗰啲木工嗰啲技巧啊，木鬥木嗰啲嘢咧，全部轉移到佢個畫風。佢真係好特別嘅。 係啊 係啊。佢嗰啲木工嘅雕刻啊，各方面啊，用曬喺佢繪畫嗰度，所以齊白石嘅畫同第啲畫唔同。 所以佢畫蝦畫得特別好。 畫蝦有骨嘅， 有骨係啊係啊，因為佢真係 出嚟個木工出身，可能係 受到嗰個影響。 係。 如果轉型 係，即係好似呢啲係。是技能式的呢一種，我哋通常叫師傅啊嘛，即係同我哋做老師有啲差異啊。咁如果我哋香港傳統落嚟中國一路落嚟嘅師傅師徒制，日本嘅師徒制都有啲嘅相似嘅地方。你有冇發覺？我細個都經歷過，即係知道一下呢啲咁，就係、是、話你做徒弟咧，哇！你原來咧就服侍師傅啊，服侍好耐都未學到幾多嘢嘅喎。無論你係學點心又好，學咩豆木又好啊，咩都好。好似日本都係學做壽司好，洗砧板都洗成年嘅喎，其實乜都冇學到。但係你話你唔係乜都冇學到喎，你一路洗砧板，你又留意一下點樣做，偷下師。係 啊，譬如你剪頭髮，你要洗頭先嘅嘛，洗咗成年頭，學到點揸個教剪。咁但係咧有一個分別咧，就在於咧其實呢啲師徒制又好，或者你嘅技術高超咧，你去到一個地步，你覺得有師承啊呢樣嘢，你已經入咗個置業嘅嗰個概念㗎啦。就唔係淨係 做份工，而係你覺得有個道啊，有個道你要去傳啊。所以咧，所謂傳道解惑授業咧，依、這個原本來係教師嘅工作咧，其實喺一個置業裏邊咧，都一定會存在嘅。係 啊， 嚇，就是、因為你覺得，咦，我領略到一啲中間嘅道理，而依樣嘢唔係話我當份工離咗職我就忘記，而係我需要將佢所謂師承啊，或者將佢繼續去傳落去。 係呢、這個就係道啦。所以呢個是要去 呢、這個就是置業啦。 係啦， 我哋叫絕活啊嘛， 係 嘛，咁啊就問題而家我哋講一般所講咧，就話頭先我講希臘咧，佢其實有個語言咧好有趣嘅，因為我哋有個你西方有個語言叫伊索語言啊嘛。嗱，伊索咧就生平不詳，但係知道佢係古希臘人， 嗯、 所以希臘人傳落嚟嘅希索有其中一個語言咧就瑪蟻語釋説。有兩個版本嘅、 嗯， 一個版本咧就話瑪蟻每日勤勞工作，咁咧就變咗個蟋蟀咧就唔做嘢，夏天喺度唱歌。咁啊後來咧到冬天嘅時候咧，嗰只蟋蟀就冇嘢食，問瑪蟻：喂，你可以俾啲食物我啊？因為我問題咁啊，依個問題就話依個瑪蟻就話你啊好啦，你以後唔好要改啦，唔好成日掛住唱歌跳舞唱歌啦。咁你要改啦，你要咩乜問我就分啲食物你。咁啊嗰個預言咧就而家依個通俗版嘅思索預言版本就其實就歌頌瑪蟻嘅勤勞、嗯，所以瑪蟻俾我哋嘅形象一直都係一個勤勞嘅一個勤勞嘅美德。但係另一個版本嘅伊索寓言講呢個瑪蟻與蟋蟀就唔係嘅，就話咧話呢個瑪蟻啊，原來咧佢嗰個本來係人嚟嘅，唔係瑪蟻嚟嘅，而係話咧佢因為呢個人咧係個農夫，一個好勤力嘅農夫。但係呢個勤力嘅農夫，你除咗勤力耕種之外，你仲成日去貪心。无厌无贪而无厌，仲要偷埋邻居嗰啲食品，即系掠埋啊！咁啊，惹起上帝嘅愤怒，就将佢咧，就将佢从一个农夫一个人咧，贬为蚂蚁。呢个就系一个另一个伊索嘅原因。然后佢咧就话同呢个蟋蟀咧，同佢讲话：哎呀，我冬天冇嘢食啊！蚂蚁又喺度揶揄佢。喂，你夏天喺度唱歌，不如你冬天去跳舞仲好，跳埋舞咯咁。咁成个蚂蚁形象咧就唔系一件好事，嗰蚂蚁个人好凉薄，系揶揄呢个蟋蟀。咁所以变咗咧，同我哋但系人哋希腊人讲嘅古仔咧，其实话勤劳未必一件好事，同我哋中国传统三字经讲勤有功，弃无益系唔同嘅， 有差异 啊。即系意思就话你要。其实唱歌跳舞啊，开心嗰啲嘢仲好过勤劳，勤劳未必 系 好事。 即系生物界嗰边蚂蚁俾我哋嘅印象好勤劳，而且佢系唔计较嘅，同蜜蜂一样，都系好勤力，但唔计较嘅。即系佢系好似类似我哋而家讲紧个事业置业。咁我都知道事业咧，英文咧我哋叫 career 啊嘛，career 啊嘛。咁有啲人一个解释咧就话啊，因为佢有 care。你 care 你嘅，但係其實咧呢、這個字根唔係 care，、個字根其實係車咁嘅意思， 是 車道嘅意思。 哦、 其實一個車道，我哋向呢個車道、 哦、 向着個目標去到做 個目標， 係啦係啦，就唔係 care 嘅意思。 係啊，不過你 勉強可以咁解。 係啊，你講得好好，李盤勝，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入咗個損位啦，所謂嚇、即係我哋都發現咧，我自己嗰、那個自己個自我咧，同你嗰個工作，所以工作咧。在勞動的概念裏面理解咧，係好嚴，即係好有重量的一件事。就係、是、無論你係睇翻馬克思點講勞動啦，就係、是、你係喺嗰個同外界嘅接觸，或喺個工作嗰個勞動裏邊發現咗自己，或者界定咗自己嘅。咁所以有時真係唔係用金錢去衡量。 係啊， 如果用金錢去衡量咧，就係從來你都唔係投入緊你嘅工作。係，譬如我依間餐廳做。做侍應做咗一輪，咦？第二間請我高薪啲，咁、我都係轉啦。因為我未必喺我喺即係呢一個所謂做服務員嘅呢一個工作裏邊揾到我最重要嘅自己嘅部分。咁但係有啲人嘅工作唔係，譬如教學工作咧，通常都唔係，就係你唔係淨係喺咁講完就走。喺教師裏邊咧，你係建立咗一種關係，所以咧到學期結束，你會唔捨得班同學，同埋你會懷念佢哋坐喺度嘅日子。咁咧呢個已經係多過一個所謂職業咁簡單。 所以其實咧，我哋各行各業係好多好多，我哋又從事緊唔同嘅行業啦嚇。其實嗰啲行業，我頭先講係其實講貢獻啲有高低之分，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譬如頭先講有救命之分，你即係救命嗰個係好 覺得是很崇尚，甚至我們覺得比高啲待遇都合理的。其實我發覺有些行業是非常重要，譬如我覺得譬如是職業軍人，軍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你好的軍人，你是為保衛國家或者保衛人民這樣，如果你說譬如說軍人裡面有職級的嘛，很重要的就是將軍。因為如果你的將軍你領兵是很差的，你可以導致到很多的同袍就因此而死傷。但我又發覺呢，將軍這件事呢，你的職業啊，就其實呢好像這個行業就很少呢就會有懷才不遇，不懷才而遇的反而會有。趙括就是那個例子呢，即是趙括你得到趙王信任，他帶兵結果打敗仗死了很多人， 他媽老早知道他不行， 是媽老早知道他不行，你不要制， 千祈說你要從趙王說，你千祈不要叫我制造將軍， 紙上談兵，他又信他了，這個不懷才而遇。但是你要發覺呢，看歷史上呢很多都是你打勝仗你就自然得到提拔，跟住你發覺咧，逢係戰亂時期啊，包括我哋中國近代都好多次戰亂啦，嚇抗日戰爭啦，係即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嘅戰爭。你會發覺嗰啲咧打仗叻嗰啲人咧，會步步高升去提拔嘅，因為佢用實戰去話俾你聽，我係得嘅。而且咧打仗呢樣嘢咧，都係要講有啲天分嘅，都係都一樣係要講天分。 所以問題，你揀置業或者揀職業或者揀置業，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話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即係話點樣看我自己的自我。所以我的自我其實分很多種嘅，心理學上講啊，而家九成人出嚟打工咧，都是滿足我哋個叫 actual self，我哋的現實我。所以 actual self 就是話，喂，搞掂我衣食住行，我要住屋，我要食飯。我要著衫， 我要養家， 所以要各種嘅享受，呢啲叫做 actual self， 你現實我點樣點樣，咁我揾錢啊，我點解我要揾錢啊？點樣要揾食啊？其實就話你要滿足嘅 actual self， 九成人都要為自己嘅 actual self 嚟打工嚟做嘢，嗰啲係全部職業。但而家你再提升嘅層次咧，就唔係淨係 actual self 咁得，仲有一個叫 ideal self。嗰、那個叫理想我，你究竟想點先？唔係淨係話為滿足意識住人咁簡單。你 ideal self， 你究竟你有個咩理想 ideal self？ 然後再提升另一個層次咧，就唔係 ideal self 啊，叫做咩？叫做 odd self。我應該嗱，依個係道德性啊，道德就 odd self，odd 應該點？應該我或者道德我。咁然後仲有一樣咧，頭先李盤勝講個百事可樂嗰、那個 CEO 同我講咧，嗰、那個就嚟嗰樣嘢啦，就唔係淨係做百事可樂，淨話依個問題要改變嘅世界。嗰樣嘢咧就叫做咩？叫做 could self， 能夠我。你其實有咩潛在嘅能力？你未發掘到，嘥你。你其實好掂嘅，係嘛？ 固然百事可樂嗰、那個佢做 CEO 咧，佢管理能力係好強。咁因此咧，乔布斯搵佢过嚟咧，就你唔好做百事可乐呢度卖糖水嘅，我哋做咧吓，呢啲系改变世界嘅，做 I T 嘅，即系咁解。 有个 good self， 唔系打工咁简单。 系系。嗱，当然呢个系认识自己啊重要啦。另外一个我哋又成日讲到怀才是否遇啊吓，譬如最近跳水个冠军啊全红婵啊，你会睇翻佢喺网络度睇佢嘅资料咧。你發覺其實佢都讀書又唔得，一樣都唔得，每樣得嘅差唔多。但係佢跳水就簡直係天才嘅， 冇錯。 即係如果你喺網度睇翻佢跳水，你冇辦法唔折服。你包括而家跳水跳到全世界最 top 嗰啲，你都要折服。連對方個教練都要折服，因為佢實在跳得太過好啦，近乎完美啊，基本上已經。咁佢係真係呢個一個天才嘅。但是他其他東西未得嘅，唔得嘅。咁當然佢呢個要靠人哋去發掘咯，因為佢小朋友嚟。 咁啊，當然佢都付出好多嘅，即係紀律嘅訓練啦。因為呢個都好需要技巧嘅。 當然天分再加努力咯，因為其實當你話中國隊呢個係夢幻隊嚟講跳水，你話裏邊嘅人才啊，即係好多啊，好多好似佢咁練法都未必得嘅，但佢就得，即係證明佢係一個。咁呢個就要人哋去發掘。咁但係如果講到話置業咧，有時係比較成熟少少咧。自己會覺得自己有個理想，係想做某樣嘢。 咁所以回應翻頭先啊，岑日飛講咧，用工即係泥水匠嗰個講法咧。咁如果講得實在啲，就有一個咁嘅理解嘅。佢話職業即係好似頭先第一位泥水匠話，我喺度砌磚。其實佢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嘅工作咧就係生活嘅必須，就好似我要呼吸，我要瞓覺，咁所以我要做噶啦，我要揾錢嚇。咁但係事業咧就係、 譬如剛才那個泥水匠說我要起個教堂，我就告訴你我起個教堂，我做緊呢樣嘢。咁亦都有一個實在嘅講法，就話啊，我起完呢個教堂咧，我就會做啲第啲嘢噶啦。咁事業就話你可能係鋪緊你嘅機會去轉嘅，轉另外一份工。咁但係置業咧就複雜。第三個泥水匠就話啊，我而家其實係幫上帝咧做緊上帝嘅殿堂啊，唔係幫上帝啊，打造上帝嘅殿堂。咁而另外一種翻譯嘅意思喺置業裏邊就係、是。我的工作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很神圣，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使命，这个就是那个分别。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三样东西都有的呢？这个是不同的层次，不是有很多人都有置业这个想法的。 不是，如果 你去到置业的阶段，置业和置业的不同，置业就是找到乐趣，置业就找到你的价值，找到你的意义，所以有价值有意义一定都有乐趣的，通常有置业就一定有事业的， 没错。但如果当置业这样做，你会勤力很多，你是不会计较的，你不会计较。其实我发觉在香港很多人都不是只为了薪水，而是他覺得做不做到一件事而令到他有很大的滿足感。我覺得很多人為什麼捱更底的都是當自己的工作是一個挑戰的。所以我們呢都很厲害的，我們都有很多 香港人是 有 很 小的拼勁的， 很多很有質素的。 而拼勁的基礎不是只是錢的。 對。 因為我們的他的薪水都有少少接近。咁咧，一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再繼續講下職業事業，我哋仲加多咗一個角度，就係置業。 阿富汗嘅庫羅山分支喺機場發動自殺式襲擊，有美軍將領話伊斯蘭國庫羅山分支兩名高級別成員被殺。塔利班批評美軍嘅空襲係對阿富汗領土嘅攻擊，又話塔利班將於兩星期內宣布新政府名單。多國相繼結束喺阿富汗嘅撤離行動。美軍亦都開始從喀布爾機場撤走。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有狂風雷暴。下晝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星期二三天氣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钟，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嘅第二同第三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牛潭尾。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有交通意外啦，第二、第三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牛潭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军营一段多车，龙尾喺浸会桥面；而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牛池湾文娱中心对开咧多车啊，龙尾就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铜锣湾咧有临时交通安排，而家恩平道、兰芳道、白沙道、启超道同埋利源山道咧都有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而一部分地区落紧大雨，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咧日后如果要抌垃圾嘅话咧，就要买一啲指定嘅垃圾袋咧，系去弃置垃圾。 听众 容先生， 点解唔源头减费向呢个厂家征费咧？ 听众 吴女士， 香港人回收嘅意识系好弱，咁我希望政府垃圾收费令到市民注重咗回收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善道会模拟法庭公益教育计划的义务法律导师何善容 Saron， 真的是第一次和第一个训练呢，其实是很紧张的。 嗯， 这么多年的 law school 的 training 都是、啊、你怎样跟法官去沟通，在法庭上怎样表达一些东西、 嗯、 但要将这些、法律的概念去跟一个很不同的年龄层的一班小朋友去解释的时候是紧张。 记得留意听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而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啊、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面对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役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又会怎样招架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今次嘅廣東廣西咁咧，要提一提咧，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仍然生效嘅。仲有咧，就係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已經褪遲咗。頭先就話11:30啊，而家係去到今日嘅2点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咁啊，頭先揸車翻嚟嘅時候都突然間好大雨啊，直情係視線模糊啊，即係個車撥最快咧都幾乎趕唔到啲雨水。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小心揸車啦嚇。啊，我哋咧而家係開放熱線喎，個時間過咗11点啊嚇。電話熱線是1872311，面書就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歡迎大家打電話來就跟我們傾傾。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職業與事業，但是我們都會傾向於講到將它講到置業的問題。就其實呢，有些人就說你不要，即我不知道李盤勝怎麼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叫那些人放工啦，不要那麼辛苦啦，收工，但他們都不收工，甚至將工作帶回家做到三九夜間。 我們這行是最興的。 你這行是什麼行啊？ 教育啦，教語文那些，我太太是不是教語文的啦？ 是 那些文家裡達到挺高的。 是，沒錯， 沒 錯。 其實白潔說我們說了這麼久，有一件事呢，說說打工仔的心態呢， 好啊， 我們都未提及到，即是不只是職業、事業和置業那麼簡單。職業哦，賺食而已，打份工而已，但有一種情況呢，你就是根本就不想打工，是被迫打工。 是 这种心态又不是职业，正常根本是否职业。这个弗洛伊德有个讲法，他说出来打工的工作其实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行为。即是说我根本就不想打工的，我根本就不想上班，我是被迫打工的，我要搵食。 要搵食，要生存。 要生存。不是说，如果你是韦伯，社会学家韦伯 ,Mars Weber,他就講得正面了，他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行為，職業自我實現。但現在你被迫打工呢就不同了，根本就不想。所以有個電你們有沒有看過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蟲》， 沒錯，蜕變， 他就說 喂，我搭地鐵打工嘅時候，突然間覺得自己變咗隻大曱甴，非常之討厭。哇，覺得自己成日變咗隻曱甴，其實因為佢又反映到佢嗰啲存在主義嘅早期嘅小説咧，就反映到咧你根本係馬克思所講嘅資本主義社會係被迫打工咗嗰種叫做。叫做咩？叫做 alienation， 叫做疏離。 嗯，係冇錯。嗱，個意思係話咧，即係我哋其實我自己勞動嘅成果應該屬於我自己嘅， 嗯， 但係個成果完全唔係我掌握嘅。我做個公仔出嚟咧，俾人賺十蚊，我其實一毫子都冇，或者我只係得翻一蚊。嗯，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剝削啊等等嘅東西啦。 嗱，呢種咁嘅思想咧，我哋固然我哋中國都有嘅，即係話有佢叫做做嗰行厭嗰行啊嘛。但係喺外國咧係比較多常見有呢一種咁嘅聲音嘅， 嗯。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喺英國讀書咧，我哋讀書其實都冇乜錢嘅，我唔係有錢仔嚟嘅。咁，嗯，咧就有時我哋會買一啲紀念品啊，譬如咧好興嘅嗰個年代，我唔知點解嚇，有一啲叫做pin啊， 嗯， 即係咧嗰啲pin咧 ，pin pin咧。就係，是，掛喺身度，即係紀念品又好，好玩咁又好啊！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有個片，我真係買咗嚟帶咗佢喎。上面寫住咩咧 ？I hate Monday， 我憎星期一啊！都係我喺度讀書啫嚇，但係問題係有啲人咧打工咧，佢好憎星期一嘅。 然之後 ，Thank God it's Friday， 係啦 ，Thank God it is Friday， 然之後 Saturday Fever 咁當然咧，我哋都喺個建制裏邊咧，就循住一個模式咧，就好似一個工具。最生動的描寫就是查理卓別林，在他那個摩登時代的那個，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是諷刺很多東 西，很厲害，他將自己變成一個機器， 螺絲，一個工廠的螺絲， 看到個女人胸前有兩粒紐約雙手去擰，被人打回頭，但是現在看起上來你覺得好笑之餘，就是覺得原來我都是成為了，其實我都是在做同一樣 東 西，但是這樣好像沒什麼樂趣，他真的好像我們剛才說一個 job， 一份 job，但是有一些東西如果他要給你有一個創意的部分，或者你是可以去開創了一些東西，你就甩不到身， 咁有一 個 置業喺度啦，係啦， 但係打工而厭惡咧都 OK 嘅，因為如果我哋根據我年青時代嘅理想嘅打工模式咧，叫做三八制， 係 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睡眠， 幾理想。 咁你呢個理想嘅打工冇所謂，我就算你我係厭惡被逼打工唔緊要，但係現在啊冇八小時嘅，而家通常係而家嘅職場十二小時嘅，即係你加埋你瞓覺，你差唔多你根本就完全一新人嘅寶貴時間係冚爛貢獻咗俾個老闆嘅， 係 好慘噶，冇自己 嘅。嗱，我哋咧就咁樣嘅，分開兩批人嚇，有一啲咧我哋呢啲即係外邊嘅人咧就會話嘅，阿仔你唔好做咁夜啦，你邊度值得啊？你益曬個老闆，咁，但係咧又未必嘅。有些人佢係好中意呢份工作，佢， 嗯， 個工作狂嘅意思唔係就係為咗錢，佢都未必得閒去使錢啊，即係都未必去睇下依個加到幾多人工，而係話咧佢喺個過程裏邊咧，佢發覺佢好有挑戰，佢做到一啲嘢，佢同埋要做得完美。咁， 嗯， 你話係咪工作狂咧？佢係工作狂，有冇滿足感咧？其實都有滿足感嘅噃。 系啊，其實而家講到咧，譬如話以自己嘅興趣做職業，其實好理想啦嚇。譬如有一我都業餘玩下音樂嘅，係音樂戲曲我都有玩。咁嗱，如果以呢個做職業，係咪好開心咧？理論上係啊，係嘛？但係有啲人咧，真係做呢行咧，佢會有種如果係業餘就好開心，如果係職業可能都有啲痛苦。舉個例，譬如話以前香港中樂團首席二胡黃安源他固然他二胡玩得非常之好，做了很多年首席，他都提过的，其实他们做乐师呢做是其实很苦的， 嗯， 因为呢你想想，你如果你做乐师呢，你一定要你玩得很好，于是乎你就要不断去练， 嗯， 而且很多时候要练一些很闷的一些旋律， 嗯， 他是要日日要练，这个是一个很苦的，不是一种乐趣，比如我玩业余的，我玩了一首音乐我很开心，啊，即係呢個我從係完全唔同啊！當然啦，你話誒佢係專業嘅，佢以歌係職業嘅，固然佢技術啊各樣嘢都係好高層次，同我哋啲業餘有段差距。但係我係終身一種興趣，我喺裏邊係尋找到好多嘅樂趣，甚至乎再高層次啲啦，陶冶性情。咁呢個係完全有兩樣嘢啦。所以如果你話用以興趣做職業，都唔一定係好理想嘅。當然有些人可能真的以興趣做職業，他是很開心， 嗯， 也有這樣的可能， 嗯，有我都聽過。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一件事未說，文傑說我們說職業事業 同埋置業，仲有一樣嘢，其實香港都好興嘅，叫做副業。即係唔止打一份工，打幾份工。 嗯。 咁啊，咩係你嘅職業？咩叫副業？有啲人嘅其實副業咧， 先至係正正正業。 有個經典嘅，我就講嘅，不過人走咗，我唔怕講啦。就阿苗軒仁嘅阿爸。 嗯， 阿苗宇 系，佢系报人嚟嘅喎， 系啊，咁我冇得理佢咧。佢就以前咧曾经喺一个大机构度打工，咁嗰个机构我唔讲啦。咁啊问题咧就话大机构就发觉佢咧就出边咧被捞， 嗯， 咁不过大机构嘅高层咧就召见佢，喂，你喺出边被捞啊咁样，咁啊佢又回应话，你唔得喎，你喺我哋个大机构度打工，你唔可以出边再被捞喎，咁啊，你唔可以有副业。咁啊！依個苗語嘅回應咧，依個經典啦，係我哋個文化界裏邊嘅經典。佢就回應個老闆就講啦，就話你搞錯咗啦，我出邊個秘都係我嘅正業，喺你依度打工係 先係副業。 係啊， 即係佢嘅副業係置業，置業。 咁佢就唔係佢預咗啦，佢咁講即係搏炒。 係啦，冇錯， 咪緊炒噶。但系依個好經典， 不過好經典，好有意思喎！即係佢嘅副業其實佢嘅置業嚟嘅， 係啊。 佢而家呢份工咧，其實佢嘅職業嚟嘅。 職業啦，冇錯啦。佢個副業咧就係佢嘅事業。 佢好誠實， 好誠實。你我喺個大機構打工，雖然有曬福利咧，依個係佢嘅副佢嘅事誒職業。 係， 倒翻轉。 大部分人都唔會咁講嘅。 冇錯。嗱，如果咧唔係以呢個收入嚟衡量嘅話咧，咁有多義工嘅工作咧，我哋其實仲享受過。 係㗎，係㗎。 做過我哋嘅。 有冇壓力係咪？啊， 即係全職嘅工作。工作嘅呢个系，因为佢最重要就好似岑日飞开头打咗支桩咧，就系你个态度问题啊嘛。个态度就系你将佢睇得几重要吓，譬如话帮人修理汽车，嗱，无论你系专职做，亦或系就咁帮人，你都系以嗰个安全作为你嘅考虑点。 应该 你希望咧，嗱，我俾好多意见你啊，你不如咁样整啊，你换一换个皮啊，个 brake 皮啊，点点点，咁咧即系呢一个咧。已經是多過一個只是打份工的意思，或者做旅行社和餐廳的人呢，我成日都覺得餐廳香港一雞死一雞明的嘛，即係譬如租約滿了去家裏租你做不住，那你又要搬。但係乜嘢嘢仲有一個熱誠令到你做餐廳呢？我覺得做餐廳的人呢，他是很想賓至如歸，就話啊，我俾一個咁嘅 setting 你咁嘅環境。我煮啲好菜俾你食，我見到你好開心，你成日都嚟，又帶埋啲朋友嚟，嗰種滿足感係大過你賺幾多少。 我相信香港都一定會有啲咁嘅，但係香港比較商業化，即係通常你開一間餐廳成功咧，你就開咗第二間、第三間連鎖咁。 係，咁就唔同咗性質啊。 你發覺日本有啲文化咧，佢哋係幾真係置業嘅。譬如大家可能都記得咧，奧巴馬訪問日本嘅時候咧，佢幫襯一間餐廳，得十個八個座位嘅咋。 嗯。 但係呢個係好出名嘅餐廳嚟嘅，因為點解咧？個廚師咧，即係個老闆咧，佢就要煮啲好精美、好靚嘅餸俾客人食，客人食得好開心，佢又好開心。佢唔會開第二間嘅，即係如果你香港咧，一定會有啲財團，喂，我用你個名開過好多間連鎖咯，咁樣一間賺到咁多錢，間間佢唔係我賺夠就算，我有夠户口，但我個置業就要做間好好嘅餐廳， 冇錯， 客人食得好開心。結果佢係好出名 的嗯，冇錯。甚至有啲訪問都講話，啲餐廳嘅主人咧，佢唔要米芝蓮啲星添啊，因為覺得嗰個係一個負擔啊，令到佢想轉一啲菜式咧都有困難嚇，因為啲人咧離開就係、是、嗌、啊、要食你依樣嘢，你攞咗米芝蓮，咁啊佢就寧願搣咗啲星，係啦，因為就係一個最新嘅趨勢啊。 所以問題依個係個主要咧，你係點樣轉化？點樣你嘅態度？所以啊，依個存在主義講個卡謬，卡謬嘅有個書咧就叫Sisyphus嘅神話， 西弗斯 嘅神話啊嘛，就話依個Sisyphus咧就係俾上帝宙斯懲罰佢，不斷要推嚿大石上去，推到個大石去到山頂嘅時候，個大石啊碌翻落嚟，你又再推過，咁就變咗一種懲罰，即係話好多人而家打工咧。都是好像被推大石懲罰的感覺，你問題去到上高又掉回來又來過，不停做不停做，很多研究存在主義的解讀者就可以說，其實你不要當這個是懲罰，當你在推大石的期間，你可以想各種方法，你在一路推一路跳舞， 一路能夠研究嘅大石嗰、那個石頭嘅形狀，各方面研究嘅地質。其實你可以喺個推大石過程中，有揾到你個樂趣。 係嗱，呢個咧當然有少少無可奈何嘅，都一定要講，因為咧個西西弗斯嗰個石，你永遠推上去都會碌翻落嚟。咁呢個咧就係你冇辦法改變嘅嗰個現實。咁但係點樣喺裏邊嘅過程裏邊揾到樂趣咧？你話好啊 ，Q 又得嚇，即係但係你要轉變就係 轉變， 即係我哋而家個個都要學噶啦。就話如果時不與我嚇，我哋喺個時代裏邊，或者好。所以都不是我们决定的，甚至我们表达的机会都空间都会比较少。那你怎么呢？你就在个过程里面怎么好好去生活呢？ 即是穷则独善其身，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挂在后面。不过如果讲到置业，有个人我都值得一提，那就是索罗斯。大家知道索罗斯是什么人、如果你讲到个个都认识，讲全香港都认识，他是一个大鳄，是吧？量子基金的一个主持人，就四围去投资，四围去赚大钱，四围炒人家的东西，这样。那么就大家要知道他另一个身份很重要的。他是写那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个作者那个教授。 是。 波普，我以前提过听过这个。 Karl Popper。Popper 的学生是能够将他的理念实践出来的嘛。所以其實我自己睇法咧，大家知道索羅斯仲有一樣嘢做嘅，佢就係反共。佢唔單止反共喎，佢係直情係身體力一個有錢啊嘛，佢係出錢出力去反共啊呢個人。咁所以咧，我就認為咧，同阿頭先阿飛哥講嗰樣嘢咧，我覺得反共先係佢嘅置業，唔係佢副業嚟噶。嚇，即係如果佢係做基金咧，嗰、那個係佢嘅職業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一生咧，其實咧個置業就係做呢樣嘢。咁呢個真係佢嘅置業，就反點解佢要反共咧？好簡單，佢嗰個哲學理念就係話，因為嗰個係開放社會嘅敵人啦。佢認為共產主義嘅社會就係佢嘅敵人，佢咪要嚟對付敵人。即係如果佢將佢打敗咗個敵人咧，將佢變成一個開放社會咧。咁佢呢個社會即係佢覺得佢理想嘅社會嚟。 所 以依個每個人，你講索羅斯咧，我哋講翻個中國人，有個研究五四運動歷史嘅學者叫做歐陽徹新啊。佢寫過一本書，就叫做咩？叫做《傅斯年》 我好欣賞嘅一個歷史學家。 置業。傅斯年係佢話成世佢一生嘅置業，咁佢有唔同階段嘅。佢早年喺五四運動嘅時候，嗰時佢係五四運動時期個學生嘅總指揮啊。 係啊係啊， 傅斯年好勁， 好有才華。 而且佢係打嗰時咧係唱反調啊，佢話要打倒依個張太炎啊。係啊，張太炎講經學啊嘛。咁後來佢去咗歷史語言研究所啊，就揭發咗另外一個人，就孔祥熙同宋子文。 係。 然後佢又搞學術， 係 依個人一生咧，佢所有做嘅嘢都係置業嚟。 佢性格有啲剛烈，同埋佢係都好重視公義咧。佢係一個咁一剛烈嘅人嚟嘅。但我好欣賞佢，其中一個都係呢、這個。當然佢其實佢研究歷史嗰個係好厲害，係大師級。所以點解我欣賞？我欣賞佢，我要欣賞陳仁國，因為點解咧？我就覺得傅斯年係大師級。傅斯年係認為陳仁國係大師級。即係佢嘅偶像就係陳仁國， 但 係 陳仁國真係有一種人格嘅魅力㗎喎。 係啊， 係、即係呢、這個如果佢以佢為偶像係唔出奇，因為佢唔係淨係以自史學啊，即係歷史作為佢嘅工作。 人格咧， 佢有個信念喺裏邊咧，同埋佢為佢而犧牲，即係講嘅説話應該係誠實可靠，同埋有冇一個扎實嘅考據嘅功夫， 同埋對自由嘅追求咧，學術自由嘅追求咧，係好堅定嘅。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都好值得欣賞嘅人。 不過李培聖，你有個可惜咧，有傅斯年就55歲就死啊， 係啊，被激死啊嘛， 到錢穆咁嘅年紀， 佢話俾人激死， 即係去到陳仁國嘅年紀啊，俾佢活多20年 咁啊， 係唔同啦， 因為佢喺台灣俾人，因為畢竟佢身體， 55歲就死咗， 佢身體高血壓啊，成啊咁樣，佢俾人掠肥啊嘛， 但係陳仁國都好慘啫， 陳國好慘，盲咗添，真係陰公， 真係， 又俾人鬥喺文革時俾人鬥，真係良係。 所以呢啲人咧，從嗰你搞藝術、搞學術、搞成咧，通常佢哋都係一個搞置業嘅人， 佢哋都係搞置業嘅人， 所有藝術家、音樂家全部啊，畫家好多都係置業嘅。 不過咧，我有一個感想嚇，即係去到人生呢階段有感想，香港人口老化啦，逐漸加入退休行列嘅人好多。 係 嘛？咁咧就我哋好多在職嘅人咧，都係喺一個建構建制裏邊啊，或者機構裏邊工作。其實機構要分配你一個咩角色，個職責咧比較清晰啲嘅，就唔係話你自己自顧啊嘛。 自顧就好開心，要中意做咪做咯，我揸的士，我揸幾耐，我今日想早啲收工咪收工咯。但喺個建制裏邊咧，佢真係係你係冇得去諗啊！到時到後，譬如好似校長你九月份開學啦嚇、或者好似我咁樣啊，九月份啊、十月份啊要交呢個研究計劃書啦，咁啊係唔係都要你交啊？即係你得唔得一件事啦咁樣？咁咧就我哋日以繼夜，好似過山車咁過咗咁多年咧、工作係。個職份係俾人設計嘅，亦都係你要去滿足嘅， 或者叫好活天㗎， 好活天嘅，好活天嘅，唔係話冇意義，唔係冇意義。咁但係完咗之後，你冇咗呢個設計啦，你要自己設計自己嘅生活。 冇錯。 咁你嘅真我就會出咗嚟㗎咯。 啱啊，係啊，即係我九月一號就退休啦，因為我係兩個月前已經六十歲啦。 係。 我就遵阿飛哥嘅指令，我一定要活到一個甲子，即係六十歲。真係一個甲子啊！我仲係口號嚟㗎， 一個循環啦。係 啊， 難過超過兩個 round 㗎。 係啊，所以 九個 round 就六十。 係啊，所以我咧，我個係任期咧就去到八月三十一嘅，即係就兩日。 係，恭喜你！ 我真係退休啦。我話咧嗰日要瞓到自然醒。咁啊，我真係退休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做咗十二年校長，我真係可以認真啲用下個腦啦。 系，同埋咧，我觉得一个好大挑战就系你嘅真我会出咗嚟啦。 啱啊！ 其实你最想做啲乜嘢，或者你最有兴趣、最穷追不舍嘅系啲咩嘢？譬如话系咪你真系一个学究嘅人咧？你对学问系咪有真诚嘅兴趣咧？你会唔会写作咧？等等咧，呢、這个真正嘅呼唤就出嚟 啦。 系啦，吓。 同埋呢个呼唤咧，你最好去即系认真思考，然后去做你真系想做嘅嘢。因为我曾经听过咧，有一个人做一个研究啊，去研究一啲咧就系一啲老人院啦，即系都系即系年纪好老，都就嚟过身嗰啲人，就问佢哋，即系如果佢过身咧，佢有乜嘢其实佢系最想做嘅？ 系 佢最咩遗憾啊？最遗憾嘅就系佢年青时候想做嘅嘢冇做到。所以如果我哋嗱，我六十岁退休啦，咁跟住其实应该谂下。未来嗰个黄金十年啊，谂下自己可以做啲乜嘢，身体仲未坏嘅时候，咁仲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嘅就 冇错， 想做嘅嘢 系啊，同埋你系真正嘅自由，唔系用人哋嗰啲眼光去睇啊，你升唔升到职啊， 唔系受咁多限制，所以话点解可以认真啲用下个脑咯？ 冇错，系啊。 啊，李盘正俾佢中谷啊，唔好讲黄金十年，讲黄金 二十年系嘛？ 而家啲寿命越嚟越长噶。 啱啱啱， 我晚十都行眼。 之前我听过金管局个主席咧，佢退休啦嘛，佢话佢黄金廿年，佢65岁退休，佢黄金廿年。我话你都即不过平均寿命啦。 系啊， 我觉得我黄咗十年都好开心 啦。但系真正做翻自己吓。 啱。 咁咧呢个咧就可能有另外一番置业。 系啦，呢个置业啦，真系另一个置业。 系。好，咁啊，希望咧呢个置业咧早啲出现，其实仲好嘅吓。咁我哋咧喺10:30继续接收电话吓，系18723111，面书继续嚟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要有相应的筹谋部署，从金融市场到其他领域都要以站上新台阶的角度去拟定新发展方向，才能够牢牢抓紧发展机遇，对接国家的14-5规划。他说香港必须加速推动，只有做好今天才能赢得明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随着国家持续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而人民币的境外使用和投资需求亦都势必增长，为香港带来新机遇和新发展空间。他解释，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不仅提供境外人民币资金的蓄水池，更加要发展人民币的离岸生态体系。而香港有条件和能力发展更多的离岸人民币计价投资工具，提供具投资回报的渠道、金融工具和项目，让人民币资金能够在离岸市场循环流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日后要加强退休保障，首要是推行计划中取消对冲和强化强积金的制度。面对退休人士占未来人口比例日渐上升，以及带来的经济挑战，当局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加强公共年金和强积金的配合。 罗志光在网志提到，近月有政策研究员指香港政府有一条扶贫线，令人莫名其妙。他说，本港福利制度中为有经济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的各项政策，并就不同政策目的和考虑因素设立不同收入和资产限额，因此基本上没有一条扶贫线。他又表示，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更不应该被贴上负面标签。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岛校长联会副主席詹汉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由于12岁以下学生仍然未能接种新冠疫苗，小学能够全日恢复面授课程的机会不大。出席同一节目的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表示，今年开学的新挑战是怎样做到弹性上课时间表。他解释，要顾及个别班级学生已经有七成接种率，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程，但其他班级仍然维持半日面授课程，要考虑时间表怎样调整。他又说，要考虑怎样核查学生的疫苗接种记录。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行动进入最后阶段，多国亦都陆续结束撤离行动。白宫说，自今个月14日以来，多国已经合共撤走113,500人。国务院说，仍然有大约350名美国公民滞留阿富汗。一名西方官员说，目前在夏布尔机场大约仲有1000人等待离开。国务院又说，因为收到具体和可信的威胁，敦促所有美国公民撤离，是敦促所有美国公民离开机场附近地区。塔利班在机场周边设立多重保安关卡，不准大部分阿富汗人通过。塔利班成员对路透社说，正等待美国的最终同意，以便快速交接机场控制权。这名成员说，塔利班拥有技术专家团队和高质素的工程师，准备接管机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Angel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系封闭紧噶，龙尾咧都几长噶，龙尾排到近住锦绣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果栏。另外，铜锣湾有临时交通安排，欣平道、兰芳道、白沙道、启超道和利源山道有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而北大屿山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北大屿山公路和机场路的部分中快线会临时封闭，经过的你请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残奥硬地滚球开战，香港运动员分途出征小组赛，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乜嘢系钱，都系一个经济学嘅问题。所謂中介嘛，即 媒介 啊，一個媒介嚟交換。咁、所以其實你乜都可以貨幣啊， 貝殼啦， 貝殼啦，或者鹽啦， 鹽係羅馬用過嚟出糧噶， 埃及就用啤酒嚟出糧。 中國嘅官就興出米噶嘛。 咁喺美洲啲古文明就用可可豆。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Hola amigos， 朋友， 你哋好嘛？ 就系、是、跨文化 CIBS 人人广播，由来自不同地方嘅朋友以声音带你感受佢哋嘅文化。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马有讲马，唔讲跑马，讲下大马，马来西亚 CIBS 人人广播，广播少数族裔朋友嘅心声。少数的成长， 我会希望有一日当我要介绍自己，我唔使话我一个印度裔香港人，我一阵话我一个香港人，而大家觉得系咯，正常啱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经典广播剧《淡愁》，严心妍珠。 你望人嗰阵时咧，你对眼令人好唔安乐噶。 杨丽仙， 咁真系好抱歉啊。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可唔可以改变自己？ 蔡雅阁、领衔主演。8月30号开始一起重温淡愁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朝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吓，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两点嘅。咁啊，我哋头先开放咗热线吓，咁咧就听听个电话。好，咪住，我哋一阵间再听电话。咁咧就而家咧喺职场度工作咧，我哋发觉有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咧，就系在于大数据嘅流行。 嗯， 就系话，譬如而家我哋喺网上或者线上工作多啦，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原来更加容易俾上司去睇到啊！啊，你用几多时间喺个线上咧？你接咗几多个顾客嘅电话咧？你谈话嘅内容掂到嘅产品有几可咧？即係然之後咧，就會話俾你聽，你嗰個工作表現嘅效率高定低。咁咧，其實咧，唔好以為唔使翻工就即係冇呢個壓力，其實仲科學化咗，就數據化咗。 而家啲數據好犀利嘅，就係我哋有時 Google 去 search 一啲嘢咧，譬如咧你 search 酒店咁樣，哇，跟住佢會好多廣告，啲酒店會嚟。 係跳到你咧個手機咧，完全睇唔到正常你想睇嘅嘢，係咁同埋仲有咧，就係連就算你去送貨或者速遞咧，佢都會睇到曬你嘅路線啊，你停低咗幾耐啊，你接咗幾多單啊，你用嘅時間幾多啊？ 或者你網上購物咁樣，佢就成個路程都俾你知道曬。或者我最近我寄啲嘢俾我妹妹喺英國，我哋直情係香港嘅郵局咋，佢基本上咧，你係唔能喺個網度咧可以睇到曬佢個係去到邊個位置嘅。第四日啦，去到英國啦咁樣。 係冇錯。咁應該嘅，即係話你唔會唔見咗個信件啦。 係啊， 我覺得有啲嘢咧係好有幫助，但係有啲數據如果就咁睇你所謂怎睇嗰啲所謂大數據而去決定你工作嘅成績或者表現係如何咧，令到我哋更加當嗰份嗰、那個係一個即係職業啊。就唔好再去谂咧，所谓事业、置业嗰啲嘢咧，就好似个空间。 因为你不断俾人监察住晒你所有嘅嘢咁样， 冇错。 不过如果讲到科技咧，我哋知道有 AI 啦，即系智能科技啦、机械人呢啲啦。而家咧去到咧，即系好多个职业咧都会被取代。 嗯， 即系之前我哋上两节咪提到话系古龙嗰、那个三少爷的剑里面讲到个赌嘢香啊！你谂下，而家我哋城市里边咧，你都好难再有人做呢行噶啦嘛，即系唔会有呢个行业噶啦咁样。但其实咧，而家咧系唔系啊？呢啲咁话低端嘅行业啊，而家有啲咧系好高端嘅行业咧都会消失。 嗯， 譬如话会讲到系譬如话飞机师都会消失。 嗯， 话譬如话医生都有，我哋香港话法三师啊，医生都话会，其实严格嚟讲唔应该讲消失嘅，而系话。需求大量減少，即係要求的醫生是很少，可能啲顧問醫生啊，某啲而家又講到話精神科醫生冇咁易被取代嘅， 啊、因為佢唔係一啲 人對人啊， 人對人嘅嚇，唔係技能。 外科醫生咪取代咯， 係啦係啦，因為機械 嘅機械手、機械性咁樣。 係啊，咁呢啲都係會大部分被取代啦。飛機師可能又係啦。 嗯 啊、就算不是很高端的銀行的 Tell 很容易被取代、 啊、是 很容易被取代 沒錯 的士司機遲些全部都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是啦那這個就要 5G 技術了、 嗯、 其實本來 5G 技術可以發現、特朗普搞一搞呢現在可能要遲一點但將來 5G 技術到發展得犀利一點的時候呢其實未來20年內呢很多這些職業就會消失了、 嗯嗯、 20年的世界變曬了 變曬了 那我們做什麼好 嗱，咁 你要發掘新嘅工作， 好多新工作出現 啊！最佳嘅工作，而家最佳嘅置業咧，就係我哋講置業啊，唔好講或者事業啊、職業啊，就做網紅咯。 係網紅啊 ，YouTuber 嗰啲 啊，你網紅咁樣就即刻本地人就出嚟講下嘢，各方面仲棟篤笑，各方面可以好犀利嘅，帶來好多新一代嘅網紅嘅。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呢個情況，你都唔使點睇電視。因為咧喺網度咧，你中意睇乜嘢，中意聽乜嘢，乜都有。而家啲科技又可以去到咧，就係話，譬如話你個手機睇嗰啲嘢咧，就根本就播上個電視度。 紙媒一定消失。 係。 而家冇人睇書嘅。出書嚟多餘嘅。你問題咧喺網上電子書咯。 係。 人哋都係睇出嘢都係睇個手機啫，邊有攞本書嚟睇啫？ 係。呢個好似走唔翻轉頭嘅東西添。 幾難走，因為以前我都係會睇書多嘅，而家我其實係睇網上資料多。 係。 因為你網上乜都有。 而家問題睇書啊！我哋以前坐擁書城，但係而家覺得發問題就啲書咁多嘅時候，你啲書係要攞地方嚟裝載嘅，係 啊，冇錯，係 嘛？ 同埋佢自己本身都會壞嘅， 係啊， 啊都會變黃啊，睇唔到啊，係 啊，當然啦， 係。所以好多職業會被取代咧，其實喺我哋教育界係好重要，因為我好覺得幾年，我記得幾年前，呢個話題呢幾年係 hit 嘅。咁幾年前咧，我畢業典禮好多時候都會請一啲教授啊，大學校長啊、副校長。咁我記得嗰年咧，我請咗中文大學嘅協理副校長啊，黃淑英教授，佢係兼招生處處長。 嗯， 因為佢以前係我老師嚟嘅。 嗯， 咁啊請佢嚟做主禮啦，佢就講呢個話題。 嗯， 哇！我哋好多聽完之後咧，即係好有啟發性嘅。 嗯， 特別係我哋啲學生啊。 嗯， 你諗下，你20年就會消失嘅職業。 嗯， 咁如果我哋啲學生，你如果而家讀緊中四咁樣，你大約10年後你就應該出嚟社會做嘢㗎啦。 要諗呢啲嘢佢哋。 啊，跟住你如果個職業只係10年內會消失嘅咧，或者係會大部分90%會冇咗嘅，譬如話醫生咁樣，可能你20年後90%醫生會冇咗嘅，剩翻10%嘅啫，佢都好專業㗎啦。咁你又諗下你嘅事業啦。即係你將來去做醫生，你諗下你又會係點 咯？我諗咧，其實當喺呢個科技掛帥啦嚇，因為而家個個都講緊科技㗎啦，即係無一幸免啊！都去到一個淘汰嘅時候咧，佢會發現即係人民啊，即係人嘅參與，你個感性嘅即係所謂幫你做嘅判斷，或者道德直覺幫你做嘅判斷，都係好重要。即系慢慢，我觉得唔会话完全咧，将我哋咁样冷冰冰咁样诶剔除嘅。 系 吓，但系需要一个过渡嘅。 我都觉得有个过渡啦。另外咧，亦都职业咧就会真系完全消失。 嗯、 譬如头先讲赌嘢香咁，真系完全消失啦香港。但系咧有啲职业咧，佢唔系完全消失。正如头先我讲医生，佢唔系 100% 消失嘅。 嗯。 但系佢系留翻一啲系真系需要。咁、其实有个庆幸咧，就系话咧系去做呢啲研究嘅咧。我知道咧，係喺牛津大學咧有個團隊啊，成日都做呢個研究嘅，久唔久就出個報告出嚟，隔幾年就出個報告。好幾年嘅幾次嘅報告都係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同文教授咧，我哋做老師咧，呢個職業係比較難取代嘅。 嗯， 即係頭先我哋講到係啊，即係傳道授業解惑，呢啲係人對人嘅嘢嚟嘅，人影響人嘅嘢嚟嘅，係比較難用係機械人啊 ，IT 去取代。 我想啟發性很重要啦。阿岑日飛都是教師啦嚇，佢好即係如果唔係咧，你話啲簡報啊、啲 PowerPoint 啊，或者裏邊嘅嗰啲資料咧，喺網上我哋都揾到。但係你識唔識揾？識唔識組織？識唔識判斷？同埋 你點解讀？你點樣解讀？我喺同大家都網上睇到嗰段嘢講易經嘅嘢，但係網上係咁多文字，但係你點樣解咧？點樣去 interpret 咧？咁呢個網就冇嘅。我只係純粹係資料嘢嚟啫，你冇嘅。同埋我而家發覺到而家所有嘅工作咧，因為出現個科技咧，需要轉型啊。所以我琴日先同班學生喺度傾咧，就佢哋而家分兩派，有啲中意咧就上 Zoom 嘅。Zoom 咧就靈活，佢又唔使要舟車勞頓。佢又可以睇錄影又得，佢又要咩各方面咧可以即係話。 彈性，早走就得，遲走就得，遲冇法。有啲中意上實體嘅，咁、其實可以能夠轉型一種咧，講教學方式啊，係實體同埋 Zoom 同時並行。 係，我好同意阿飛哥講咧，即使講話我哋做老師做授業呢一樣嘢，講真，你好似我哋教歷史啊，咁你佢唔識得睇咩？你書裏邊啲文字佢識噶啦，讀好多中文，讀好多英文係識睇噶啦。但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嗰種分析、嗰種理解，就算你網上有，甚至網上 有分析添㗎。但分析都分好多種噶嘛，你史觀都分好多種啊。就我哋做老師嘅咧，去授業咧，就我哋係唔係呢個層次？我哋係要有自己嘅觀點啊，有自己嘅分析啊，去教導學生。等於好似我哋做廣東廣西，好似頭先講啊呢啲頭先講嗰啲資料，邊個唔識得去揾呢？但係揾咗之後，我哋都去揾，我哋去睇咗，我哋睇咗唔同嘅資料。我哋係做呢個節目，我哋係有一啲分析，有啲觀點，甚至乎有自己嘅睇法。咁樣先至會對聽眾有啟發性。 冇錯，而我哋三個人都唔會一樣， 係啦， 都唔會一模一樣。 一定三個人都有值得學習嘅地方，所以有句説話叫三人行必有我師啊嘛。係，我哋咁啱係三個，一定有值得學習嘅地方。 所以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都暫時都不能取代嘅咧，就係個創意本身。 啱。 創意同埋個人嘅理解見解，呢個咧就係將你嘅獨特性帶到落嚟。咁但係創意當然要有一個環境啊，即係如果你冇一個自由嘅空間咧，創意就出唔到，因為好似而家我哋都要求生存啊。如果你樣樣都可以俾程式去取代嘅話，咁我哋點樣去發展我哋嘅置業咧？其實冇置業可言嘅咯。如果我只係個操作嘅機器咧，嗰個唔係我哋嘅置業嚟。 即係唔好將自己變咗一種機械人。 啱。 而家嘅問題就話有啲必須要諗一啲嘢出嚟。就話好似頭先我哋講個西佛斯推嚿石頭，你喺個推嚿石頭期間咧，都可以諗到好多嘅樂趣出嚟。所以頭先我好睇過廣東廣西之友嗰個臉書咧，有人喺度講：哎呀，我啲朋友而家個個都移民，咁我哋點算好？朋友走曬，個個都移民咗，咁其實問題你香港無論變成點？李盤盛，你都一定係可以留喺香港，都可以揾到你個樂趣嘅，同唔同意啊？ 同意， 一定有樂趣喺度嘅， 同意， 係嘛？無論點變化，變好變壞都唔緊要， 都識新朋友啦， 係啦，同埋你會生存到 嘅，係啦， 你而家北韓啲人都生存到， 係啊，唔係我覺得好高興啊，李盤盛，好恭喜你，因為你而家 counting the days 啊，就嚟可以即係進入一個自由嘅。嘅生命階段 個腦袋好自由， 係啦，咁你會識好多新朋友。 但你都要話俾你啲舊同事聽，仲未離開、未退休嗰啲同事，你哋喺仍然喺個教育界度做咧，都有佢嘅樂趣喺度。 係啱，不過我 創出㗎， 我好記得我同佢哋強調一樣嘢咧，就係你哋咧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精神健康。 冇錯， 因為呢樣嘢咧，因為我同佢哋講啦，張國榮教識我一樣嘢，佢好危險嘅原來。你精神健康是很重要的，即你 physical 的病可以醫，精神的健康是很難醫的， 沒錯， 是啊， 只是很抑鬱， 是啊，這是很恐怖的東西， 或者新的置業呢，就是其實是人和人之間的關懷，你而家有更加多嘅時間去陪老人家啦，係嘛？或者咧就係一啲你見到有需要嘅人去點樣有創意嘅嚟到相處啊？咁嗰啲又唔係一啲程式去取代，係嘛？係機械人陪你好啊，亦或係一個朋友陪你好，係嘛？咁新嘅職業咧，其實而家喺度發展緊嘅，但係新嘅置業都係你自己，係嘛？即係你自己認唔認同嗰樣嘢？ 有一樣嘢，頭先我講嗰公司話能夠我 could self 啊，即係話你好多潛能咧，其實你自己唔知嘅，你一旦發掘咗出嚟咧，嗰就係好大嘅喜悦啊！ 冇錯， 我知道我唔記得佢個名嘅，話以前內地有個姓田嘅歌唱家，而家成為同巴伐魯提差唔多齊名嘅，我一時唔記得姓田乜嘢，佢個古仔就講咧，佢啊本來做一個鍋爐嘅工人，會做鍋爐，依個就係佢職業。做鍋爐謀謀生，咁有晚咧佢就燒嘢，佢就約咗個朋友夜晚燒嘢，個朋友係住六樓嘅，咁就變咗個去到個朋友屋企，個朋友就冇落嚟，咁然後咧佢就喺度樓下就大嗌：，喂，你仲唔落嚟乜乜乜乜啊？咁樣，咁結果個朋友都冇出現，然後六樓度咧有另一個人咧就喺度突個頭出嚟就問佢。佢唔喺度喎，然後問佢：你係咪某某歌唱團嗰個成員啊？佢話唔係啦，無端端咁講。佢話 唔係 你把聲， 你把聲啊！你唔學唱歌係嘥你啦。 有天分 啊！咁佢問題佢從來唔知噶。頭先我哋講嘅能夠我 could self 啊嘛。咁後屘佢諗下，唔通我把聲真係咁勁咩？所以佢就參加咗歌唱團、歌唱班學唱歌，結果成為世界好勁嘅個高音歌手。 嗯， 啊，依啲就問題冇人知噶，一個緣分。就令到佢能夠發掘到佢個 could self， 原來嗰個能夠我，所以個呼召神秘啊， 個 calling 嚟嘅都係。 其實每個人都有某方面嘅才華嘅， 係。 你嘅才華唔一定係世界第一，但係可能係比較即係中上咧。其實都可，你只要尋找得到，你去發展咧，都有一定相當嘅成就，甚至會成為你嘅置業嘅。 啊，李盤勝，你提呢點真係太好，因為而家你知奧運咧。奧運的即係季節啊，可以。咁你每個人的集中點都係講啊，我攞幾個金牌、銅牌、銀牌，或者入唔入到圍，即係以獎項掛帥啊，或者以勝利作為你做呢件事的意義啊。其實我覺得都有啲危險啊，即係其實都唔需要咁樣睇，而係你睇到你將你自己嘅潛能咧係前所未有嘅，就係、是、因為呢個比賽而發揮到，你創造自己嘅紀錄啦，就已經係一個勝利。 應該宏觀啲去睇。 係啦，嚇，即係如果唔係啲落敗嘅人，就好似覺得自己一事無成，但係其實佢付出咗好多嘅代價。進唔進步係佢自己會知嘅，嗬。嗯。 因為你嗰、那個，譬如而家殘奧咧，我嗰時咪陳國偉啊講啊，依、這個係劉德華2008年為殘奧寫嗰首歌，點啊？叫做咩？叫做 Everyone is number one，、人人都是第一。你做好自己就第一啊嘛，唔一定话要攞奖嗰时攞金牌嗰先第一噶嘛，人人都是第一，系嘛？ 冇错， 呢个叫尽其在我。咁你对得住自己。 系。不过咧好得意啊！我哋今日讲职业、事业同置业咧，其实中间系冇得呃噶，即系话咧你诶，他人都不能批评，即系话你其实当嗰系只系一份工，亦或你系当佢系一个踏脚石，因为咧你觉得喺里边咧。就算无论是薪水如何或者工作有没有卑贱，你都是这么投入这么有满足感，这些是呃不到的、 所以你就是乎 你做那份工，你究竟是流汗还是流血，流血就是置业来的 了 你废枕红餐是吧即係衝住盡曬你盡心盡力啊嘛！ 即係留起個象徵性啦嚇，盡心盡力。 係啊，咁啊就即係我覺得好，仲會唔會咁樣分咧？即係我哋平日就冇去諗嘅。但係置業呢樣嘢好似好高尚同埋可遇不可求。 事業先啦，唔好講置業，唔好諗住有咩意義啊、使命啊，有樂趣先。 係， 即係我哋將依個打工。嗰份工作咧，成為你嗰種樂趣，樂在其中。 係 熬夜， 係冇錯， 咁就掂啦已經。 嚇！但係如果你話哇，每一個工作都係神聖嘅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好好嘅提醒。 嚇！梁繼超講嘅啦， 係啊， 講到而家都值得係同意。 嗱，咁好得意啦！梁啟超咧，佢自己本身一個政客啦，嚇，後來都係咁啊。政客可唔可以係一個置業嘅咧？佢應該唔係淨係一個事業。 看你有什麼理想，是不是孫中山的職業是醫生，但他的搞革命就是他的置業， 是啊，就是他的副業，就是他的置業， 醫生是他的副業，變成職業就是搞革命運動， 是 吧？很多人都說謀生一定要有職業，是吧？要解決溫飽，解決醫食的問題， 是啊，這個基本， 這個基本，是吧？ 譬如以前咧，我哋作為一個農民或者係一個即係譬如家用咧，咁我哋就冇當係職業或者係事業咁樣分嘅。譬如有啲家用真係做成世嘅，就喺個家庭裏邊咧，好忠心於嗰個主人。就即係自己嘅屋企都冇辦法嚟嘅，但係就喺裏邊住啦，湊大人哋啲仔女啦。咁啊，啲真係敬業樂業嘅。 係嘅，其實係好大貢獻嘅。即係我哋好多都會香港特別係啦即係可以請女佣啦，係好幸福嘅件事嚟嘅嚇。咁啊，佢幫曬你嗰啲家頭細務啊咁。其實入邊有小朋友嗰啲咧，佢其實係為你個家庭啊作出咗好大嘅貢獻嘅。 冇錯， 即係我哋咁樣去諗咧，你都可以係上升個層次係一個置業。雖然我哋有時話佢貢獻有高低，但係其實我哋要欣賞佢嘅貢獻。即使我喺學校裏邊做清潔嘅同事咧。 其實我都有提過，佢哋其實都做咗個貢獻嘅， 好重要。 係啦，因為佢唔將學校搞到咁乾淨、咁清潔，個個翻到嚟有感冒、有病咁樣，咁我哋點樣去到實踐我哋要做嘅嘢咧？嚇，即係我哋做嘅嘢不外乎係佢嘅學業德智體群美要教到啲學生啦，學業要重要，又佢做人成長，亦都係我哋要。做嘅嘢， 我覺得校工都是一個榜樣，對於同學嚟講嚇。我喺大學宿舍咧，嗰啲學生最錫嘅係邊個咧？就係同佢層樓或者嗰幾層樓清潔嘅一個校工，即係佢有病，佢哋真係關心佢，仲多過關心媽媽，係咪？即係呢個態度其實係會睇。 所以真係職業係無分貴賤。 係啊，咁啊，同埋有啲文化啦，譬如日本咁啊，你做一份工唔係咁易轉工㗎，你同嗰個公司可以做幾廿年㗎。 做一世又有。 做一世㗎嘛嚇，咁所以咧，佢哋點會分淨係事業或者踏腳石嘅職業？其實都係佢嘅置業。啊！為嗰間公司嘅嗰個將來嘅發展啊，同埋個繼承，咁啊，就今日咧，我哋傾呢個題目咧，都聽唔曬嘅啦，因為我哋自己都經歷緊啊，嚇！即係我哋好似阿李盤勝校長等緊佢嘅置業嘅呼召出緊嚟，仲有兩日， 我兩日， 恭喜你， 新嘅置業， 係啊，嚇！咁咧，我哋而家聽翻首歌，咁啊就去新聞嘅啦，咁啊要下個禮拜再見啦。我哋聽聽吳業坤嘅一首歌叫《一路》。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累，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途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